以下节目内容部分含有惊吓成分，可能会引起不安，敬请留意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Dingo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好呀，好呀！ 多谢晒各位，多谢多谢多谢。 快啲去个迎先啦 ，Chara 走啦。 呼， 好呀！ 买食蛋糕啦！ 喂，不如搵啲嘢玩下咯。 夜媽媽咩好玩啊？不如靜靜地傾下偈，聽下收音機好過啦。 嚇、啊，聽收音機咁好聽啊！難得出嚟借到佢阿爸間大屋玩，不如出去探險啦。 出面森林嚟嘅喎，有咩好睇啊？我哋又唔識路又咁夜。 係啦，聽朝先啦，不如頭先嗰個石 Q 都同我哋講過話，十點之後唔好出去咯，話好危險。 咩声啊？ 吓，边度有声啊？你系咪食嘢食到懵咗？ 你听真啲啊，真系有噶，好似有人讲嘢啊！ 使唔使搵人出去睇下？ 我唔去啊，用乜嘢个 D 会做嘢噶？ 边有声啊？生人唔生胆，咁出唔出去玩啫？ 我唔去啊，要去你哋自己去咯。 冇胆鬼，你哋呢？咦，今次我真的听到喎，等我出去睇下先。 做乜出咗咁耐都未翻嚟嘅？成半个钟噶咯喎！ 会唔会出咗啲咩意外啊？不如打个电话俾佢啊！ 对唔住，你要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，请你过多一分钟之后再打噶啦。The number you've dialed cannot be reached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Thank you. 又有嗰啲声啦，佢去咗咁耐都冇声气，不如你哋去揾佢啦。 不如我哋一齐出去啊！记得攞埋个电筒啊！ 大家姐，大家姐，你喺边啊？喂，个森林咁多分岔路，好难揾噶、哦，不如分头揾啦。 唔好啦，都系一齐安全啲。 哇！哎呀！ 唉，你睇路啊，咁大个窿你都可以踩落去，你有冇事啊？ 好痛啊！ 哇，你睇下你跌到损晒啦，不如你翻去等我哋啦。 我行唔到啊！ 阿月，你扶佢翻去先啦，我再搵落去。你攞住锁匙啊！ 吓 ，Hello Kitty 锁匙扣，你唔系啊法 ？Hello Kitty 唔得啊，嗰锁匙我老豆噶。 我 OK 啦。 咁我哋翻去先啦，你小心啲啦。呢度周围好多窿啊，唔小心跌咗落去就…… 咦，搵咗咁耐都唔见佢，唔通佢自己翻咗屋企？都似啦，佢咁中意玩。佢觉得我哋唔陪佢，想吓我哋啫。等我打电话翻去问下先。 喂？ 喂？阿月，你哋喺边啊？ 哦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而家唔得闲喎，不如你留个言俾我啦，唔该晒，拜拜。 吓，你玩我咩？你会三个电话都唔通嘅，唔通你三个夹埋整蛊我？都系翻去睇下先。哇，吓得我啊！又有个细路咁夜喺度跳绳嘅。 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 喂，friend仔，半夜三更好危险噶，翻屋企啦。 11 11 11， 你做咩唔认我啫？你系咪聋噶？ 11 11 11 11， 唉，等哥哥教计数啦，系十一至系十二啊，唔好再讲十一啦。 哥哥，我跌咗锁匙啊！夜妈妈，我睇唔到嘢啊！可唔可以帮我执翻啊？ 唉，有咁唔小心嘅，唉，我帮你搵佢之后，你快啲翻屋企啦。咦，掉锁匙咪我嘅？ 哥哥，十二。 鬼话连篇一支，生日快乐。M 仔饰演 Dingo， 乔乔饰演大家姐，阿扁饰演阿月 ，Kimchi 饰演朋友 ，Harry 饰演跳绳嘅小朋友。以上故事系由青年广播协会及 FM98.1 榴莲俱乐部联合制作，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